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42章。如果讲下边系冇巴图条尸，反而有一块大石板嘅话，咁就真系显得好可疑啦。因为呢度系沙漠，地层当中唔可能出现石板嘅，唯一可能嘅石板就系人工运到呢度嚟嘅。咁样喺呢一个河床下边，好可能就系有啲咩古遗迹喎。豆腐一听到咁，佢又话：咁巴图，我哋仲搵唔搵啊？专帅啊，眯咗眯眼，夹住我手里边嘅腰刀讲：咁啊，梗系要搵啦。讲唔埋，佢亦都喺下边。豆腐啊讲：不过你唔系话冇尸体嘅咩？我突然之间就明白过嚟啦。我同阿豆腐讲：如果下边系有古遗迹嘅话，出现过沙陷，咁巴图好可能就俾一流沙冲到去呢个古遗迹嘅下边啊嘛。所以我哋而家梗系唔使搵佢啦。我冇讲出尸体两个字，内心只系希望巴图能够平平安安，佢系无辜嘅。由于巴图可能系陷入咗呢个遗迹入边，我哋亦都唔敢耽搁时间啦，即刻就翻营地，大家就搬晒嗰啲架撑移到咗嚟呢个草甸上边，规划好咗一个倾斜嘅盗洞，一直咁切入到呢个石板嘅下边。由于呢度有水草，所以呢嗰啲沙土结构就比较紧密，但系都非常脆弱嘅。所以我哋不得不呢就先斩咗好多嘅树枝树干，一路打盗洞，一路呢就喺里面做加固，以免呢个盗洞坍塌啊。咁样一嚟，我哋工作量就增加咗好多，速度进展就非常之慢。几个人就轮番上阵，足足啊搞咗大半晚。人人都成身嗰啲泥沙，咁啊豆腐最后呢就攰到瘫喺个地上边，就扯住粗气。佢又望咗望喺旁边嘅师仙讲：我顶你啊！你啊平时跟得咁紧，我一做嘢你又唔跟住嚟做，啊系咪想偷懒啊？啊同我打盗洞啊！我讲：如果你要佢赏识打盗洞嘅话，我睇嚟佢仲要吸多两只嘅天兵嚟打打牙祭咁先得啊！唉，唔好难为佢啊！豆腐嘅话音刚落，师仙就歪咗歪个头，慢慢咁掠出咗两个字：打洞。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心里边讲：唉，食咗咁大批嘅有毒魔鬼虫，佢嘅学习能力啊真系突飞猛进。唉，先一阵间又学识一个新词啦。豆腐啊讲：系啊，打洞啊，就好似佢哋咁啊。佢啊指一指正喺度运沙土嘅中工。呢阵时我同豆腐真係坐喺个草垫上边睇住大家做嘢，都唔係话我哋两个偷懒，而係呢我哋啱啱做完嘢退落嚟，处于呢个轮休时间。呢阵时嘅师仙有样学样，喺队伍里面除咗专帅，其他嘅人都鍾意逗佢讲嘢，但係佢目前呢似乎只係对豆腐同埋我讲嘅话係有反应，大概係因为同我哋处埋一齐嘅时间比较耐。豆腐讲话，师仙嘅眼珠就碌咗两下，移到咗嗰个盗洞口，嘴里边啊重复讲咗一下呢个打洞呢个咁嘅词，然后就一步一步向住专帅佢哋行过去。我同阿豆腐呢就只系攞阿师仙嚟消遣嘅啫，冇谂到佢居然啊真系走过去喎。豆腐啊懵啦，甩甩咳咳咁讲：老亲，如果我真系冇记错嘅话，呢一个仲系佢第一次除咗揾食之外，主动咁离开我哋喎。我话系啊，豆腐啊讲：哎呀，我嘅乖仔啊！你话如果我哋真系咁样养落去嘅话，以后带埋佢，岂不是咪天下无敌？我话讲：哎，好事多磨啊，唔好谂咁多啊。呢度嘅盗洞唔系话边个都能够打嘅，仲要加固。你啊，快啲即刻将佢叫翻翻嚟，咪搞搞震啦！豆腐一听到啊，高声咁叫：， 哎，木头啊，唔打洞啊，翻嚟啊！ 师仙啊，果然听话噃，佢啊走翻翻嚟。我心里边亦都高兴， 毕竟如果事先养成了之后有佢相助，咁岂止如虎添翼咁简单啊？简直就系脱胎换级升 level 啊！好多喺之前唔能够做嘅事，有咗佢，全部都冇问题。我脑里边当即就闪过地鬼王嘅影子，杀亲之仇唔报，誓不为人。喺呢阵时，事先行到嚟我哋旁边啦。我系有心想试下佢嘅意识，而家到到何种嘅程度，所以我问：喂，你叫咩名啊？依一次咧，我系用咗反问嘅，因为佢已经记住咗我同阿豆腐嘅名。如果再问话我哋叫乜嘅话，已经系难唔到佢噶啦。但系我觉得认识自己系有意识嘅第一步，所以我就用咗反问嘅方法。好显然，诗仙呢之前系冇谂过呢个咁嘅问题嘅，所以佢而家系摸住块面，冇任何嘅表态。豆腐呢就真系皇帝唔急太监急啊！佢又系咁急到咧，揸耳拗腮咁喺度提醒讲： 你唔记得我哋平时系点叫你嘅咩？谂下啦，谂下我哋平时系点叫你嘅？ 足足啊十几分钟，我同豆腐都唔抱咩希望嘅时候，诗仙嘅嘴里边突然间系掠出咗四个字：我叫木头。我一听一时就无语，心里边一半系高兴，一半咧就真系觉得蛋痛。呢、这个普真，佢喺生前利用大哀牢国王将人啊搞死，后嚟又将人从个棺材里边拖出嚟再碾死，搞咗咁多嘢，都系为咗自己嘅成仙大计，倾注心力嘅不择手段。佢又会唔会谂到1500年过咗之后，自己嘅重生就系呢副咁嘅样呢？唉，只能够话世事难料，再穷通天地嘅人物，亦都唔可能步步计算精密。佢咁一答我，我同豆腐对视咗一眼，心知道诗仙嘅进化其实系超出咗我哋嘅想象啊，并冇我哋预计中咁慢。甚至可以讲，佢系以一种惊人嘅速度喺度成长住，因为而家嘅诗仙已经可以讲拥有咗自我意识。豆腐啊，蚀咗一声，揿低把声讲：，哇！如果试毒系有用嘅话，我哋翻深圳，不如啊买多啲咁嘅咩地沟油啊、苏丹红啊、三聚氰胺之类嘅嘢俾佢嚟食，保证咧就生得快啊！我讲。嘿，地沟油算乜嘢？我哋日日食都冇事，嗰啲咁嘅毒仲能够养尸先嘅咩？正讲住，嗰一边就传嚟咗动静咯噃。听见张文咧喺度叫话打通咗啦，我哋啊即刻围过去，就见到佢啊捐咗出嚟，揈一揈喺头上边嘅嗰啲沙泥讲：， 哎，挖到咗石墙啦，睇个样咧系一片嘅古遗迹，不过我哋唔能够全部落去。这个盗洞真是经不起这样去搞的，而且沙土结构落得太多的话会有危险。 最后这个专税都安排了我、中公和他本人三个落去，其余的人在外边等着。毕竟这一次我是来帮专税忙的，所以也都全权听他的安排。三个人捐入了盗洞那里，也都不敢太大的动作。因为周围的加固是用木材起的作用呢，可能真的不是太稳阵。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用条命来搏。没多久，我们就爬到了盗洞的尽头，果然就看到前边出现了石板。这个石板已经是斑驳，表面上粗糙到好像沙粒一样，显然就被埋了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石墙就已经倾斜，并且有啲出现咗裂痕添。我啊将个灯光打过去，光线透过嗰啲裂纹就透咗入去，显示出咗里边喺度蒸腾住嘅水汽。我哋事先啊早已经带好晒工具啊，亦都唔敢大力咁破坏呢个石墙，只能够就顺住呢一个裂缝，用个凿慢慢咁开凿。搞咗一大轮，就搞出咗好似一个人咁大细嘅窿，就捐咗入去。石墙后边是一个积水带，跳落去之后呢，脚就唔掂地，人就只能够喺度踩住啲水影。灯光一打，水面非常之浑浊，冇几远嘅地方，其中嘅一面石墙 已经是坍塌不见了，大部分的泥沙涌了入来，将这个地方就塞了三分之二。根据现在位置的推测，泥沙灌入来的地方应该就是在没几耐之前发生地陷的地方。我哋亦都唔顾得打探呢一个遗迹究竟系属于边一个文明嘅，三个人就踩住水去到咗泥沙嘅旁边。如果当时巴图系喺正面咁埋落嚟嘅话，咁佢而家好可能就埋咗喺呢一堆咁嘅泥沙入边。当然啦，最好嘅一种情况就系呢个泥沙侧边嘅掩埋，咁咧喺呢种情况之下，巴图有生存嘅可能性。我哋就围住呢一个咁嘅泥沙堆，打住手电筒喺度探查。猛然之间，我留意到泥沙嘅一边有一个圆碌碌嘅窿，位于喺水面嘅上方，所以呢个窿呢就冇俾啲水啊冲刷咗。喺窿嘅旁边仲有两个手掌印。中公一见到啊，大喜咁讲：，咦，睇嚟巴图条僆仔啊真系冇事喎。我啊讲，佢陷入咗呢个地方。八成是他自己在找緊出路。一路讲我一路揈住个手电筒打量住呢个泥沙掩埋下边嘅世界。好快就发现喺呢个泥沙背后仲有一个被水淹没咗只得返半米高嘅四方通道。睇起嚟呢个真係好完整嘅，除此之外就冇咩其他嘅发现啦。这个地方里面本来呢应该有一些花纹装饰咁嘅，但是由于在这个水汽的侵蚀之下，一切的装饰都已经消失了，只剩低原先这个石料裸露出来，所以没办法等我们看到更加多的东西。这个遗址同埋晓方究竟有没有关系呢？中公指一指那一个四方形的通道，讲话巴图呢八成八可能都系顺住呢个通道去揾出路啦。于是我哋三个人就继续向前游。当入到呢个通道之后，我哋几乎只系剩翻个头仲浮喺个水面上边，头顶住嘅就系通道嘅顶部。我想象咗一下呢一个咁嘅场面，外人一睇呢可能系以为呢个水上边飘住三个头颅添啊，而且呢三个头颅仲神情各异。贪细啲嘅可能见到都会吓滚啊！通道就唔系好长，冇游几下，伴随住我哋时啲沙拿嘅滑水声，我哋就入到咗呢个通道后边相连嘅世界。呢度同样只系得翻原始嘅石料，更加多嘅嘢都已经被水破坏晒。但系巡视咗一圈，我哋就冇睇到巴图嘅影子。而喺呢个空间里面已经系冇其他嘅出入口啦。一个建筑物系唔可能设计成密封嘅。我諗咗一諗，諗可能真系喺水面下边应该系仲有通道嘅。巴图会唔会潜水过咗去呢？这个念头啱啱闪过，我背后突然间就响起咗哗啦嘅一声水声。呢阵时嘅砖碎就喺我面对面，而中公就喺我左手边。我背后唔可能有人噶，呢啲水声究竟系咩回事呢？呢个念头喺我个脑里边一闪过嘅时候，我成个人即刻做出反应，猛然就喺个水里边一下子转身，瞬时之间一块黑捽捽嘅面就出现咗喺我哋嘅面前，系巴图。